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北京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，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，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，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，然后发芽开花结果。光阴的故事，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。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，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，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，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“听王平”，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。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聊《大话西游》。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，看到网友说，如果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笑得前仰后合、龇牙咧嘴，那么代表你很有幽默感。如果你在看完它之后你回到家里还在笑，那我想告诉你，其实你没有看懂。如果你看完了，你突然发觉自己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有了泪水，那你总算是看懂了大话的第一层。如果你在看完它之后笑也笑过了，泪水也流过了，忽然就在那里发呆，你忽然觉得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，那么你很可能已经看懂了第二层。如果你看完这部电影，看完了之后就那样默默地坐在那里，你心里感到有一种无处可去，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或者是无奈，那告诉你，你很可能看懂了这部电影的第三层。好，想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《一生所爱》。 Oh,

经山盟，曾经海誓，潮来潮往才昨天，苦苦相随，苦苦的追，苦在眉宇间。天叹叹寒怨，不知是泪涟涓，痴情可怜，痴人痴癫，好景不在梦难圆。梦到你那梦到缠绵，梦醒的人怕入眠，望到川端，望到茫然，望穿秋水人不见。只羡鸳鸯不羡仙，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，有人收藏美酒，还有人收藏照片。光阴的故事，收藏音乐和回忆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，我是王平。今天我们一起聊大话西游，来听莫文蔚的这首未了情。 Thank you.